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 牟 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请坐。大目建连，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白发现，我初衣露黑色，逢而幽流贫罗，骑夜罗提三加涉波，宣说而来因缘心意，我动法心得谛通达，而来为我袈裟着身，苏法自乐，我由十方得无挂碍，神通法明，推为无上，成阿罗汉，名为世尊，十方如来吞我神力，言明清净，自在无畏。今日咧系讲到目见连尊者依呢个意识吓、去入道。目见连是印度话、翻译中国呢叫做取宿士、是供这个意识而入道的。有些地方呢叫做摩诃目见连，加个大字，大目见连、它的名字叫做什么呢？叫开律陀，翻译中国叫做无智士。由此我们知道以前印度的人都挺迷信的，很多个佛弟子里面都是靠那些士来生的、他父母呢是靠这棵士神来生他的，因此叫他的名字叫做无智士、但是他是佛弟子之中神通第一的。在法花经受记呢是叫做将来成佛、叫做多摩罗拔旃腾香法。在未出家之前呢，他跟舍利弗一起拜这个沙贤外道做师父的。当这个沙贤分子离开这个世间的时候呢，就将他座下两百个弟子分配给舍利弗和目见连两个人带领这二百弟子。有一天目见连是乞食，由此可以知道印度呢都几多人喜欢乞食的，外道都是去乞食。目见连当时呢乞食呢不是佛弟子的身份，是一个外道的身份。他说他在个途中呢遇见三加涉，三加涉即是这个经里面所讲幽流贫罗加涉、骑耶加涉和罗提加涉三个兄弟，都是婆罗门教，是是火外道来的。那呢当时据说见到这个，有些地方呢是说见到马胜比丘，这里呢他亲自说呢是见到这个三加涉。见到这个三加涉呢是仪表是很好的，态度是很安详，所以呢他就问他究竟你跟哪个学道啊。他们呢就告诉你听，他跟佛学道。佛究竟是什么人呢？平时讲些什么道理给你听啊。他们呢就说，有些地方就说知佛从缘生，知佛从缘灭，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就说马胜这样告诉你听。但这里呢就是说是三加涉波跟他讲呢，讲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时空，是亦名为假名，亦名中道义，是有些经是所讲不同的。总而言之呢，就是显示这个世间法一切都是因缘所生的， 因应所生的法呢是当体即空，不是真实存在的，现在则生，现生则灭，一切一切都是无常的。那这里莫建连自己说他听了之后呢，先是如来所讲的因应法的道理呢，我顿法心得大神通。顿法心是有两个意思，第一就是最初法心从佛出家，第二呢是指发明这个意识心，即是如来藏性，以后呢就不会为这个色心所迷惑，所以就得大通达。这个显示他闻法得益。据佛经里面讲呢，这个莫建连就是舍利弗先去见佛先的，后来莫建连再去见佛。当莫建连见佛的时候呢，佛说善来比丘，那呢他的头发和他的须自己脱落，马上呢就袈裟着身，成为比丘相。这个呢在现代来讲呢好像有些神奇，其实呢世间上的神奇的东西都很多的，不要讲佛教啦，你看看魔术师，魔术师做这个幻术的时候，做魔术的时候都很神奇的。你们有没有见过美国有一个很出名的魔术师，真是很犀利很犀利，很神奇。那么佛的神通当然神奇啦，是吧？有很多事世间上的世间法呢都不可不信，所以叫做不思议，不可思议。那他见佛的时候呢，善来比丘，他就即刻修法自乐，成为比丘相了。七日之后就证了阿罗汉果，好快。如果我们有机会这样呢，挺好的。不过有机会不要灰心，为什么？因为如果你今天在释迦牟尼佛的法里面勤力的修学，多听的经，多明佛法，将来弥勒佛出世一样得到。弥勒佛出世龙花三昧就是道释迦牟尼佛的法众六善根的弟子，所以将来呢我们大家都会在龙花三昧见面的。当时呢啊，你又来了啊，哦，你挺好嘛，可以在龙花三昧里面大家互相问候，一定一定的，因为不是我讲的，是佛讲的，佛讲的。所以呢在这个弥勒上生经和弥勒下生经那里呢，或者是弥勒成道经都有讲这些东西的。释迦牟尼佛说我度众生就困难了，你度众生就容易了。因为为什么？我度众生那些人很刚强的，不信的，我要设办法令到他信，令到他修行。你不是的，那些我已经打好基础了，你已经信了，已经有善根了，你一讲他就明白，他即刻成阿罗汉。所以初回事法度九十六亿人成阿罗汉，是吗？好像是个数目我真的不记得清楚，总之九十几亿了，二回事法三回事法都到九十几亿人成阿罗汉。这班人就是谁？你和我都有份的，所以不要灰心，勤力的听经。那时候现在你听得经多，那时候你又做上首弟子咯，你又佛一讲你就明白咯。所以这个莫建连就说佛跟佛出家之后呢七日就成阿罗汉，所以呢就得意生生，又化十方，随念即自无所挂碍的。大家都知道莫建连呢是佛弟子之中是神通第一，神通呢有五种，有五种神通不同的。那呢第一种叫做神道通， 是又生修行而觉悟了这个真理呢，这种力量 而令到你得到神通，可以说是证到中道实相理所得的，才彻底的、阿罗汉的神通未彻底，是佛的神通才彻底、那呢得到这种证了道而得的神通呢，是能够令到你身口二三业呢都能够通用无碍、变化自在，等于知法菩萨的种种的神通，这些就是叫做道通。第二种叫做神通，神是心神，是由于修这个定力、将这个心力制于一定的境界而得到通达，这种通呢是阿罗汉所得的神通，有六种、六种是哪六种呢？就是神境通，亦叫做意义通、你想去哪里飞咁就去了，好快脆嘅。咩又叫做神足通，生而其意，想害即刻到。据说莫见连尊者嘅神通系最第一嘅。有日咧，佢就响心中入定，入定咧，法就响其言精舍讲经。他听得好清楚好清楚、佛的声音究竟能够达到几远呢，于是他就用他神通开向东风开开开开一路飞去一路飞去，不知不觉飞到呢恒河沙数那么多世界了、一开呢那时候很累了，好攰咧，佢發覺有幅牆好大好大，咁佢不如挨埋喺度休息一下啦。咁啊，點知嗰幅牆係乜嘢？係大佛國嘅佛喺度食緊飯，嗰、那個缽嚟嘅，嗰、那個缽嘅邊緣嚟嘅。咁當時大佛嗰尊佛嘅叫咩名？我二能盤經我有寫得好清楚，而家我唔記得啊嗰尊佛名啊。咁咧就個座下弟子咧就發一發，你個缽啊，有一條蟲啊，有一條人頭蟲喺度行緊噶。你睇下發生幾大？咁啊，發話：，你哋唔好起嬌輕慢心喎、這個咧係釋迦牟尼佛座下嘅弟子神通第一嘅，因为想知道佛的声音究竟能够到达几远，所以一路来到这里。那当时呢这个佛呢就叫莫建连言神通了。那亦有些经呢就说释迦牟尼佛呢就用神通话俾莫建连听，佢话你快啲示现，好似佢嗰个国家啲人咁大，唔好俾佢轻视你啊！咁所以莫建连一变变到好似佢哋咁大，咁后嚟咧，咁啊，佢话这个大佛问佢：你是不是为了穷佛的声音而来呢？他说是。他说你呢不可以看小佛的声音，佛的声音不是你阿罗汉所以明白的、为佛而法而能够知道佛的境界，你没有办法是穷尽佛的声音的，你回去咯。我来的时候有办法来，现在我怎么回去这么远？冇辦法翻得去嘅，冇以我嘅力量，我冇辦法翻得去娑婆世界嘅。咁佛話咧，呢、這個大法咧就話：你稱咯，你稱念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咁你哋可以翻去啦。咁所以咧，結果咧，由釋迦牟尼佛加被莫建連咧，然後翻嚟娑婆世界咁。咁所以嗱，這個故事咧就係話 神通呢有深有浅有远有近，每个人的定力不同，入的定不同，所以神通的力量又不同。但是有些人呢就很希望呢得到神通、哦啊、有些人呢就问我，法师啊，用什么办法去修行得神通呢？我说你的动机已经错误了，学法要解脱生死，不是要神通的、哦、现在呢很多人都很崇拜这个神通，有些人呢就说我有神通、甚至法梦里面呢 有位法师现在不在世了，自己都说自己有神通，你信不信啊？你们信不信啊？告诉我，如果告诉你有神通的，你千万不要信，有神通的人绝对不说自己有神通的、哦、在佛制的弟子来讲，有神通呢不可以露相，不可以随便用神通的、哦、随便用神通显而惑众，令到人家觉得你佛教很微妙、很蛊惑、哦、神通呢是自自然然而有，不是说要追目的去追求。有些人呢、啊、学法呢他就想得到神通，这个是居心不轨、啊、动机不正。如果你是一心去修行，你俾心机啦，修禅定啦，四禅八定，再修埋呢个无想定，灭受想定，咁啊，由九次大定进进退退咁样去修，修到最后引生呢个无漏智咧，就证咗阿罗汉果咧，就得到呢六种神通啦。哦，神足通、天眼通、天耳通，是能够知道他人的、情况是怎样，或者知道近的地方、远的地方的声音或者这个相貌，这个叫做天耳通、天眼通。我们现在呢，我们的肉眼呢有没有通啊？那你看到我吗？冇通嘛，一张纸都可以遮住你，遮住你，系咪？咁但系如果有神通咧，墙壁遮唔到，生大地啊都遮唔到，你都可以透明嘅，好似呢啲呢个嘢咁透明嘅。呢个叫做天眼通啊，天耳通咧，你无论几远嘅地方咧，讲说话有声音，佢都听到嘅。宿命通咧，就系话，知道自己，亦知道其他人前世做过啲乜嘢。有一次，罗省有个人啊，响台湾去嘅，咪有位法师咧就介绍我去见佢。啊，咁佢话：，嘿，你前世系一个小沙弥嚟嘅，你因为偷咗师傅嘅钱啊，所以而家你做咗女人啦。你信唔信呢？我就唔信啦，佢有咁大本事啊，咁啊信口开河啫，乱咁讲啫，未知道你变咗。佢话我个样咧就系男人嘅，所以变咗女人，所以就因为偷咗师傅嘅钱咁。咁我唔信，你哋信唔信呢？咁或者偷钱，或者有可能哦、啊、人就系贪噶嘛。贪多生多世，怎知道自己没有偷过人钱、啊、有很多人呢就说、欸、我不会偷东西的，实际上你偷了你都不知道，借支笔来洗一下啦、或者上手袋落袋都可以，或者怎样借一张纸来写一下啦，你几时还回这张纸、啊、偷了了、哦，仲有啊，譬如话约定开会七点钟咁，你七点半先嚟，你偷咗咁多人嘅时间， 是不是啊？你偷了人那么多人的时间，人家不是准许你比塞浪费人家那么多时间，你夹硬浪费人家那么多时间是偷人的时间。还有啊，去到公众场所啊，那些东西随便拿啫，又没人说我。不明自在，下面那句你们知道了。所以呢，好多事呢，世界呢，杀盗淫妄，在家人的戒，是不是出家人戒呢？都是，是一切戒的基本来的。但是你说，赦我都赦，我不做，我受得，受得。清不清净呢是一件事、哦、明明我们大家，我可以保证你们坐在这里这么多人不会居心去偷东西，因为学法嘛，怎么去偷东西？但是有时呢不知不觉就偷了东西了。 我都有时我反省，入了去 market 呢，看见啊，那些开心果很漂亮，不知道好不好吃呢，咁不知不觉搣咗一粒食咗，偷食。如果你唔学法呢，应该嘅，应该嘅，系咪试下啫嘛？但系你学法人咧，你就知道偷食咗啦，欠咗人哋嗰粒嘢。咁所以美国有好好多糖放喺度俾你试，你可以试过先买，但系佢有一个箱喺度，系你可以放啲钱落嚟。所以我那個細路咧，為佢咧係好好，佢攞咗粒糖線咧，佢就等咗個 call 打落去，比較誠實，比較我哋誠實，係咪？咁所以咧，有神通咧，話有神通話人偷嘢咧，咁實際咧這個咧可能多生多世係試過都未頂。不要说多生多世，现在都入 market 吃两粒花生，吃两粒开心果，都是偷食嘛，是不是？所以呢，这个很能很能刺激，很能清净、哦、现在呢就是说宿命通呢，知道人家前世做过什么，但一定是要证了阿罗汉果，然后才有宿命通。宿命通是属于心命之一、啊，他心通呢，就是你心想到什么东西他就知道了。有很多事呢，就有些气功呢放你在隔离房、啊、他在那里隔离房呢就知道你在那里想什么东西了。这些是真是假呢，我都不想去知道、哦、漏尽通呢，就是漏就是愤怒，你知道愤怒恬静啊，然后所得呢个通就可以超出三界噶啦。所以一二三四，哦，少咗个啊？哦，唔系，天耳吓，呢度天耳呢、这个一二三四五个通咧，鬼神都有。哦，鬼神都有，唯有漏尽通咧，系证咗阿罗汉果先有。这个叫做神通，五种通之中之一种、啊、另外呢第三种是依通。依什么啊？依靠那些鬼或符、啊、有很多人都问我，法师、啊、你可不可以给个保生符给我啊？哦，佛教不讲保生符的，我但是我又有。是什么呢？你们知道了，灵验咒。哦，灵验咒是佛讲的，他说你将个咒呢托响生呢，都可以吹吉避凶的。哦，你将个灵验咒放响你的屋脊呢，挂响你屋脊呢，啊，这里呢都吉祥的。所以灵验咒呢也可以讲是保生符咯。啊，我都带到嘛，我现在我都带到。咁啊，这个呢就是医通的外道呢，是医这个咒术和那些符呢、啊、而得到这个通，得可以作种种的变化，叫医通。第四种叫做报通，亦叫做业通。 点解啊？系由每个人嘅业力果报所得嘅神通。例如天人啦，就系果报所得嘅，天人一定有神通噶。啊，神啦、鬼啦、龙啦，都有神通噶。啊，龙大家知道有好多种啦，好多种龙啦，但系龙咧都有神通吓，有不思而变啊。啊，或者是隱，或者是現。印度中有冇咧？咁有，響印光大師嗰本《疏抄》裏邊咧，係講過幾個故事。誒，佢親自咧係知道咧係嗰幾個人有神通嘅，有宿命通，知道佢前世做過啲乜嘢。但係嗰段時間佢自己忘記咗啦，唔係有一段時間咧。好嘈得好緊要，響加拿大咧有一位居士有神通，啊有神通，咁係唔係咧我就唔知啦。咁啊，圓廣法師咧就拎我個相俾佢睇，佢話睇下你個相就知道你有咩病啦。咁係唔係咧？咁我真係唔知道，哦，但係而家咧冇乜聲氣。就證明法講咧，呢、這個報通咧，一段時間就消失。一段時間嚇，你個業力係得到幾多年或者幾長時間有呢個通，呢、這個報通報現咧，呢、這個業力現咗冇通啦。哦，咁第五種咧係妖通，妖精有通噶。是什么妖精呢？那些食神啊、石神啊，不怪我们中国那些祖宗呢，成日石头又拜一亲，石木又拜一亲，他都有通的嘛。他有通你拜他是靓的，啊，你说 你向他叩头呢，要他保佑你，他有通他就保佑你咯。但如果你一得罪了他呢，你就有得叹了，哦，所以呢我们佛教呢不是信这些的。哦，唔拜神，唔拜石头，唔拜木头，亦都唔需要打小人啦，啊，系咪？但系香港好流行打小人，系咪 ？OK， 但系实际上咧，居心已经唔好啦。佢系小人，你明知佢系小人，佢唔冇智慧啫，冇智慧你设办法帮忙佢咯，吓，改善佢咯，做乜要打佢啫？打死佢！比較肥豬肉塞住佢個口，呢啲係迷信嘅動作嚇。咁呢啲都係屬於妖通、狐狸精啊、石頭啊、木頭之類。練點樣成精咧？佢因為練老咗啊，吸取日月嘅精華而成妖精。所以有啲狐狸咧，嗱，你哋有冇睇古人嘅小説啊？啲狐狸精啊，變成嗰啲女仔。去迷惑那些師生，就是這些，就是妖通了。哦，那真真正正佛教的通呢，就是有佛的通、菩薩的通和阿羅漢的通。阿羅漢的通不比得上菩薩通，菩薩通不比得上佛的通。在《華嚴經》裡面說佛的通呢是有很多，啊，你們想知道呢，看一下《華嚴經》了。